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 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28。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郭金龙检查两大活动安保工作时强调，构筑首都群众共保平安的铜墙铁壁。 大兴加紧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腾退低端产业基地，打造电商聚集区。 长安街景观提升工程本月中旬完成，人行道护栏加入文化元素。 世界田径锦标赛8月22号到30号在鸟巢举行，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制。 健康证遭质疑，家政公司表示雇主可以带服务员做检查。 高温蓝色预警发布，京城今明两天将超过35摄氏度。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和世界田径锦标赛日益临近，市保两大活动绝对安全的动员令已经发出。市委书记郭金龙昨天检查两大活动安保工作时强调，以勇于担当的精神、决战决胜的信心、昂扬奋进的士气、专群结合、忠诚履职，构筑首都群众共保平安的铜墙铁壁。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一同检查。作为京津高速进京方向唯一的检查点，永乐店综合检查站任务繁重。郭金龙、王安顺叮嘱，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想方设法提高检查效率，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出行的影响。郭金龙听取首都外围治安查控防线布点汇报后，登上移动警务方舱查看各项装备和保障情况。余家坞回族乡西筏村流动人口多，在综治服务中心，郭金龙与工作人员亲切交谈。他说，社会治理主要依靠人民群众做好各项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需要我们将党的群众路线贯穿社会治理各项工作全过程，紧紧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南京市考察团昨天来京考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与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黄立新及考察团一行座谈。黄立新说，中关村是全国科技创新的一面旗帜，江北新区要认真学习借鉴中关村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郭金龙说，南京市成功举办2014年青奥会，对北京成功申办冬奥给予了有力支持，希望京宁两市未来进一步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中关村作为国家级自由创新示范区，创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服务全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义不容辞，欢迎江北新区与中关村建立联系机制。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按照中央部署，三年三实第二个专题学习研讨已经开始。市政府昨天召开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中组部关于在三年三实专题教育中联系反面典型深入开展研讨的通知，通报市政府党组三年三实第二专题学习安排，并就三年三实第一专题展开交流研讨。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王安顺主持会上，副市长林克庆、张延坤、张建东围绕严以修身做重点发言。王安顺讲话说，总体上看，第一个专题的学习开了个好头，大家思想认识上有了新的提升，严以修身上有了新标准，实践行动上有了新目标。我们要按照中央要求，结合北京实际，扎实开展好第二个专题学习研讨。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提高思想认识，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要切实联系反面典型，进一步查找解决不严不实问题，要紧密联系实际，把学习成果及时、快速、有效地落实到工作中去。 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满怀信心开启首都发展新航程。新闻广播记者韩萌昨天从大兴区了解到，为了完成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的相关部署，大兴区开展旧村改造，腾退了多个低端产业基地。目前旧宫和西红门两镇已经腾退土地12000多亩，到2017年，大兴区将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0家。我们来听报道。 在大兴区的最北部，一片占地100多平方米的建筑群格外醒目。这个即将成为天猫、京东等多家明星电商展示店的创业投资孵化产业园，你绝对想象不到，它是那个3年前四搭乱建、积压满天飞的旧宫镇。 2011年的12月份，这条街都进不来，我都找不着这地方。就很乱。 由于旧宫镇紧邻木樨园、大红门等多个大型服装市场，以小型服装企业为主的工业大院是原来旧宫镇最主要的工业形式。如今为了彻底解决流动人员多、治安环境差、火灾隐患多的矛盾，2009年大兴区开始旧村改造，腾退拆除低端产业。旧宫镇镇长张廷武告诉记者， 先后拆除腾退了11个村，将近700万平方米，清理这种小锅炉、小煤炉、小茶炉5000多个，腾退了10000多亩土地，有5000多亩土地还绿了，促进了节能加耗减排。过去我们每年地下水的水位以2米的速度下降，2013年以后就停止下降。 旧村改造后入驻的中科电商股总经理康经纬告诉记者，他们不仅要把这里打造成电商聚集区，还将带动旧宫镇当地的就业。 可以把旧宫地区80%的适龄青年经过培训解决他们的就业，因为我这里的高中端低档不同类型的人才都需要。我这里有几种培训，比如说跟大学的做培训，我跟行业之间，比如跟京东、阿里的培训。 康经纬告诉记者，明年5月中科电商股即将入驻商户，预计全部建成后年产值将不少于1000亿。据了解，大兴区旧宫镇和西红门镇目前共腾退12891亩土地，这些土地规划一部分将还绿，另一部分将进行产业升级，成为电商和文化创意产业的聚集区。 目前长安街从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正在进行景观提升改造，通过更换护栏、粉饰外立面、整治老旧设施等项目实现景观和谐，改造工程将在本月中旬完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午夜的长安街车流量减少，施工人员开始有条不紊地拆除人行道旁的旧围栏，换上金色的新护栏。北京市市政市容委环境整治处处长严建峰介绍说，阅兵前更换的主要是复兴门到建国门、天安门以外区域、府右街以及南长街人行道共12.1公里护栏。 这的护栏跟东建的护栏啊，设计上啊像成套系，里面加入了一些文化的传承的一些元素，比如说如意花门、莲花，外面呢利用汽车的烤漆来制作，耐褪色、耐腐蚀，八月中旬能够全部完成。 而夜色之中，沿街的电话亭也正改头换面。北京联通相关负责人李松告诉记者， 从四惠桥到省钢东门设了158组，这次我们换了新的玻璃，整个话亭我们都进行了粉饰，今天差不多就能正式完活了。 严建峰介绍说，对长安街的整体景观提升工程将利用2到3年完成，涉及建筑界面、市政设施、城市家具、交通设施等8个方面。 我们这次设计啊，主要是先对两门之间进行试点，外立面、际面、护栏、绿化景观、交通标识、公共服务设施，整个设计成套系，它的环境颜色都是配套的，是相和谐的。 今后这种设计理念将延伸到长安街延长线，从四惠到首钢东门，实现整体景观提升。 新闻广播消息，2015年北京国际田联世界田径锦标赛8月22号到30号将在国家体育场进行，历时9天。其中开闭幕式活动将分别在22号和30号举行。北京市交管局昨天发布国家体育场周边道路实施交通管制措施。8月22号和8月30号男女马拉松长跑比赛期间，比赛路段将实施交通管制。8月22号0点到8月30号24点，惠中路地下隧道禁止车辆通行停放，车辆可由北辰东西路经大屯路绕行。8月22号到8月30号每天7点到23点，国家体育场北路除了持有世锦赛组委会核发专用证件的车辆之外，禁止其他机动车通行停放，社会车辆可以由北辰东西路经大屯路或北四环路绕行。 8月22号15点到开幕式活动结束，和30号16点30分到闭幕式活动结束。北辰东路国家体育场北路东口到北辰东桥，北辰西路国家体育场北路西口到北辰西桥。奥体中路、民族园路，除了持有世锦赛组委会专用证件的车辆和公共汽车之外，禁止其他机动车辆通行停放。北辰路、北土城路口到北辰桥，除了持有世锦赛组委会专用证件的车辆之外，禁止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车辆可以由安利路、京藏高速公路绕行。8月22号和8月30号将分别举行男女马拉松比赛，起点都设在永定门公园，终点都设在国家体育场。 关于家政人员健康证可以花钱购买，雇主权益无法得到保证的一则新闻近日在网上热传。那么这个健康证是不是属于家政人员适用范围？雇主的权益如何能得到保障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反正就是现在应该统一都是健康证嘛，就这种发这些证似的。 记者采访了4家家政公司，每家都要求应聘者出示健康证。这个健康证里面只是简单的标注了乙肝五项等等是否合格。想拿到这个证件，除了去正规医院体检，网上也有兜售的。但是记者询问了几家，都表示不可能拿到真的。 这比较不实啊，或者都是高仿的。你上超市或者市场上班用，是保你们用的，那是查不出来的。 那么这个健康证是不是属于家政人员适用范围呢？北京家政服务协会名誉会长李大清表示， 国家商务部出台规范性的合同文本，在那个文本里头也明确规定，家政服务员应该向雇主提供1年之内的体检合格证明，向来没有说过健康证。 在北京，对于家政服务员的要求要高于全国， 比如说做产妇新生儿护理的，做小婴照料的，还应该加查妇科。 但是作为雇主，更关心的还不是他的名称，而是真假。 我们家这孩子刚那么小，他给我拿这证到底真的假的，我也分不出来。其实也是心里有担忧，也是挺苦恼这事儿的。 李大京建议，雇主可以自己带家政服务员去做体检，这在合同里面都写得很清楚。 你有权让他体检，但是呢，体检合格由雇主拿钱，体检不合格由当事人拿。这个咱们商务部的合同里头明确规定，表述非常清楚。 北京和田医疗机构一对一帮带签约仪式昨天在新疆和田地区人民医院举行，京和两地医疗机构首次深度合作。来听本台记者郑晨从和田发回的报道。 上午10点30分，北京肿瘤医院与和田地区人民医院、北京胸科医院、北京佑安医院与和田地区传染病医院、北京陆河医院与和田县人民医院、北京石景山医院与和田墨玉县人民医院、北京丰台医院与和田洛浦县人民医院分别签订了一对一帮带协议。京和医疗机构一对一帮带项目是2015年北京对口和田医疗援疆的新举措，首批确定的北京6家三级医院将从技术、管理、规范、标准4个方面为和田5家医院提供更加全面、系统的指导和帮带，实现医疗资源、诊疗标准、技术服务3个一体化。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医疗副院长郭军认为，这是一种授人以渔的新方法。 我们会直接跟和田地区人民医院建立各个专业方面的直接联系，欢迎和田人民医院的肿瘤科的大夫去我们医院进修学习，提高我们和田地区人民医院肿瘤的这个规范化诊治水平。 由于和田地区是我国结核病的高发地，北京胸科医院院长许少发认为，要从最基本的工作做起，首先应该加强结核病患者密切接触人员的预防和控制。 我们做一个调查，会在未来的规范呢、指南呢、科普方面能够做一些工作，那么也取决于当地的医务人员如何能够跟进。最终的工作目标是把和田地区的队伍带起来。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罪证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灼伤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北京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事业死不掉，活也活不掉，你要搬到屋里啥啥没有，一个一个叫他我，一个一个叫他我。 这是慰安妇李天英大娘生前控诉日军暴行的一段记录。根据中国学者的调查推断，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至少有20万中国妇女被迫充当日军的慰安妇。中国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者。来听记者孟阳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日军慰安妇制度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期间。1917年日军出兵西伯利亚，由于性病蔓延，严重影响了战斗力，日本军部开始计划建立麦春制度。从清末以来，上海就是日本海军在海外的最大基地。1932年1月，日本海军在虹口区选择了大一沙龙等四家风俗店作为海军的指定慰安所，这也是目前资料中见到的最早的慰安所记录。在上海师范大学慰安妇资料馆可以看到保留的图片，讲解员介绍说， 看一下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受害者雷大娘提供了她当时用的这个消毒的高锰酸钾，还有这个避孕套，当时的避孕套作为日本的战略物资来应用，还有这个爽身粉之类的。 到目前为止，仅在上海就发现了160多家慰安所，每家慰安所都有自己的经营规定。 一般的话是普通士兵应该是在白天吧，士官的或者说军官的话应该在晚上，像这里面记载的普通的下级士官，这个2日元， 军官是5日元。 其实这个钱慰安妇基本上是得不到的。 日军的性犯罪不仅仅发生在商业区的慰安所里。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志良教授介绍说， 所谓的慰安妇受害呢，其实有两种形态，一种呢就是日军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管理者开设的慰安所，还有一种呢未必是有慰安所，而是直接投到炮楼据点里面，那后者应该是他的主要的部分，他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奴役。 随着战争的扩大和升级，侵华日军人数增加，日军更加残暴地抢夺中国女子充当慰安妇。 日军占领了以后呢，他就来抢夺，姐妹两个人必须要跟着走一个人。那么还有呢，女战俘这个被抓，很多人就投到了慰安所里面去。当然也有在大城市呢，日军还要征募妓女，比如说在天津，要求妓业联合会呢每3个月就要征募一批慰安妇。那么妓女呢一听是为日军服务呢，知道是很悲惨的事，就想办法去不了，生病啊，甚至于从卡车上跳下来骨折，情愿冒着生命危险也不敢去。所以只要是违反了妇女个人的意愿的也是受害者，妓女也有人权。 这些被抢夺的中国女子遭到了日军残忍的折磨和疯狂的虐待。 极端的例子，一天要遭受50个以上甚至于更多的日本兵的蹂躏。很多的受害者在战争时候就被虐待而死。海南有一个慰安所，它是有500人左右，战争结束的时候只剩下20多个人，其他都没了。 到目前为止，在中国还有20多位当年饱受创伤的老人在世。由于很多人丧失了生育能力，环境艰难，非常需要无歧视的经济援助。虽然经济援助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现状，但在精神上，他们需要的是加害者的道歉。 我想他们这一辈子最想要的就是日本政府应该认罪，做了这样的丑事暴行，你还不认罪，很多的幸存者说我死不瞑目，在认罪的基础上你应该赔偿，但这些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新闻广播消息，今天京城正式进入末伏，昨天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蓝色预警信号，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预计将超过35摄氏度，局部地区将达到36到37摄氏度，高温蓝色预警拉响，市民出行要注意防暑降温。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19，接下来请听简讯。 首都绿化委员会昨天拉链检查全市村庄绿化，今年全市将村边、沟边、路边、河边、渠边这五边绿化纳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检查验收合格的村庄最高将获得区县财政20万元的奖励。 北京市水务局多个部门负责人昨天走进北京市非紧急救助服务中心热线12345接听市民来电，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市正在对水环境进行系统治理，目前凉水河、清河、通惠河水质已经有明显改善，今年第三四阶段中小河道治理工程也将同时启动。 截至目前，大红门地区已经关停北京世贸天地皮草城等5家市场，合计建筑面积8万多平方米，商铺3200多个，共计疏解12000人。 北京警方在猎狐2015专项行动中再添战果，一名涉嫌信用诈骗、多次变换身份、外逃13年的犯罪嫌疑人夏某某，近日刚从境外潜入国内就被抓获。 下周一，公交集团将调整11条公交线路。这次优化调整的11条线路将方便海淀区、王致和社区周边居民出行，解决南宫滨河路1.5公里的道路有路无车问题等。 首都机场昨天推出全新互动感知平台，旅客在首都机场打开手机蓝牙，通过摇一摇进入我最摇摆梦想之旅第二季界面，就可以查询航班动态以及周边的服务信息。 记录新中国成立以来捐献文物精品及文物捐献者事迹的大型系列图书《新中国捐献文物精品全集》昨天在故宫博物院举行出版首发式。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故宫博物院累计接收捐献文物3万多件，其中珍贵文物近2万件，捐献者达700多人次。 北京高招专科高职普通批次录取志愿征集昨天进行，本次征集志愿的招生学校共有71所，招生计划5598人。征集志愿录取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一次性向招生学生投档。补录工作今天进行。 市民赵先生夜间驾车撞上一辆3轮车之后逃逸，造成2人重伤。事后在向保险公司索要赔偿时，保险公司以赵先生驾车逃逸为由，拒绝支付商业险下的赔偿金。在一审判决保险公司败诉后，市第一中级法院昨天改判保险公司不承担商业险项下保险责任。 市公安局网络安全管理总队不断加大重点网站和互联网企业的管理力度，截至目前共处罚违法网站642家次，其中关停网站14家次。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6区东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4级中度污染，西北部空气质量3级中度污染，东北部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斌、陈汉，播音员赵龙、加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连线。下面我们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4摄氏度。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早晨有轻雾，午后山区局地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到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塞车拥堵，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人为剐蹭，拍照取证，报警报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互联网班车兴起，白领表示花钱少体验好；市民举报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多处土地被侵占。下面是详细报道。近来互联网班车逐渐开始兴起，作为对城市公交客运的补充，互联网班车可以在早晚高峰提供上下班出行服务，也得到了不少白领的认可。那么互联网班车为什么能够兴起？运营过程中又是否存在问题？新闻广播实习生郭强体验采访，请听报道。 互联网班车指的是互联网公司租用专业客运公司的车辆开展巴士运营，用户可以在微信或 APP 上购票乘车。目前的北京市场已经出现了包括滴滴巴士、考拉班车等多个互联网班车。记者来到考拉班车在中关村的一个上车地点，发现已经有几十位乘客在候车。 尝试一下，主要是因为地铁里没信号， 因为现在时间真比较忙，然后坐班车打电话什么都不行，而且有座啊。 乘坐过互联网班车的祖女士表示，虽然也会遇到堵车，但自己愿意多花点时间坐互联网班车。 很多人真的都在坐这个车，而且大夏天的大家可能不想挤公交挤地铁，作为普通人来讲可能会先考虑一下这个价格。 记者乘车从中关村到管庄，地铁票价与考拉班车票价均为6元，而其他的班车线路也多是5-6元左右。考拉班车的工作人员也表示，票价不会上涨。 如果是已经正式运营的线路的价格，一般是不会改动的。 但乘客也有自己的担心，主要是乘车的安全问题。 其实我可能唯一担心的就是它安全性，因为在路上大家都不好。 滴滴班车工作人员表示，对于安全问题，乘客并不用担心。 我们这个车票里面是含了保险的，跟我们合作的巴士公司，他们都是有合法的运营资格的。 据了解，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对互联网班车进行管理规范。记者联系到了北京市交通委，工作人员表示，对互联网班车的相关管理并不清楚。 我们这边还是刚听说这互联网班车，还没有听过这相关这些信息。 对于互联网班车，究竟应该如何进行管理规范呢？记者采访到了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史其信教授。史教授表示， 把这个互联网公司结合在一块儿，规定相关的一些规定，把它做出来很好的讨论，把它制定出来，遵守就行了。 关先生给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公众号留言称，他经常在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遛弯，近年来发现几处公园土地被偷偷占用，如今又有工地在施工，令他非常担心。 我每天在那遛弯，发现户新街东口那一段吧，这我说这第一处的情况，这临街的单位盖的房子，把后边呢应该是人行步道，它给截断了，把那边桥洞它给堵上了，等于是就北半边就没法通行了。第二处情况是什么呢？因为中了路西，它有一单位盖了一个7-8层的楼，盖完楼以后呢，他就把它围挡那个整个就砌成那个实体墙了。原来简单那个不是铁围挡吗？ 嗯。 第三块是在哪儿呢？就是安贞西里，就是那个熊猫环岛那路口吧。原来他是就是开了一个门在那公园里边，现在呢这两天我再一去的，他整个把那个封死了。 记者将问题反映给该公园的管理部门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的公园管理科，工作人员称，只要是栅栏以里的都是公园的范围。 河的两岸南北侧都是公园的地，但是它的那个范围的划分呢，是有这个公园的围墙，就是那个栅栏，栅栏以外就不算是公园里边了，栅栏以内应该是公园里边的。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好吧，然后看看是不是我们公园的。 关先生反映的裕民中路处的建筑已经完工，记者询问关先生，围墙是否越过了公园的铁栅栏？ 越过了，占了一条，挺宽的一条。铁栅里边了，等于是公园里原来有一个那个清洁工的房子，原来是一个清洁站，这清洁站那房子也包，它等于往西边又盖了一块，它等于都给推出来了。 由于元大都遗址公园是国家级公园，记者也将情况反映给了朝阳区文委的文物科。 那个元大都遗址公园还挺大的，是整个公园都是那个遗址范围吗？ 河南岸呢，应该就是遗址， 整个都是遗址是吗？ 对。这个应该是北京市文物局他们的职权范围，我们区文委呢就是市级以下的归我们来巡视检查，但是您就是报到我这儿呢，我们也会跟他们反映完以后，我们也会去现场看一下。 哎，好嘞， 啊，因为是我们的属地。 记者也致电北京市文物执法队，工作人员表示已记录相关信息，并且会去现场了解情况。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张博，实习生郭强，主持人郑磊，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2015工行快乐游轮季开幕了，即日起在凯撒旅游各营业网点购买游轮产品，刷工研信用卡享12期分期零手续费和直降1000元双重优惠，名额有限，快来参加吧，详询95588。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小叮当，好热呀！ 快翻翻你的百宝袋。 不用百宝袋，有人保持消车险就好啦。 这是为什么？